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中秋节归来，在这里呢一并啊感谢大家为 PK 台的团队送上的中秋的祝福，因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没有来得及一一回复，就在节目里呢一并的回复大家了。希望大家和傅老师也都已经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日。 没错，咱们总说哈，十五的月亮 16圆， 所以咱今天15、16了哈， 哎， 咱好好的跟大家团聚团聚，一起学单词儿， 圆满圆满。当然你看开工了是吧，同学们要收收心好好回来学习了，再坚持个4天，马上又有国庆长假了。 哎呀，真有盼头啊。 所以啊这几天啊坚持好好学习啊。 嗯， 今天我们继续词根词缀的课堂。 对，咱们总说哈，过几天又国庆了，所以咱们得往前看呀。 往前看，今天我们学的这个依然是 P 打头的前缀。那么在课上一开始，我们还是稍微来复习一下上一周节前我们学到的 PRE 的这个前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PRE 啊，这个前缀呢表示前面或预先。 哎，我们来梳理一下上一周学过哪些有趣的词根了啊。这个 precede 这个词当中呢有一个小词根啊，就是 CED 表示的是走。 提醒大家哟，今天可是有相同的相类似的词根要出现了。 嗯， 那么在前面走，走在前面，那就是先于什么，在什么之前。 没错，再来看第二个单词，叫做 predict。 这个 D-I-C-T 联想到字典 dictionary， 它的本意呢是说的意思。 对，那么提前说，您看看是不就是预言呀预测呀。 对，提前就知道了。 嗯， 啊，比如说我们提前就知道16的月亮要圆一些。 嗯 是吗？15的月亮16圆嘛，这老祖宗都已经提前知道了。 是，关键还没到晚上呢，您先别着急。 也是啊，那到不到晚上我们都知道那月亮一定是圆的。 一定是圆的。 咋能变成方的呀？ 所以您说咱这个中华民族的智慧哈，提前就给您 predict 一下了。 对哈，好，预言这个傅老师能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国庆长假。 太好了。谢谢您。 是吧，得预言一下。 这不用预言，咱们和祖国成长，每天都是幸福快乐的。 哎呀，太会聊天了。preface。 这个词呢它表示的意思是序言或者是前言。您看前面的这个 PRE 表前，后面的 FAC 这个词根表示脸。啊，一本书的这个正脸的前面是不是就是前脸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前言。 prejudice。 这个词呢表示的是偏见。啊，之前和您讲过 JUD 表示的就是判断，所以您看看我提前就判断，不管你好和不管你坏我都能给你提前判断，言外之意对这种东西对某些事情是有一些偏见一些看法的。 哎，预先就已经知道了，预先呢就已经预设了。下面一个词呢叫我以前咱们学过的英语中的介词，叫 preposition。 preposition 这个词表示就是介词啊，因为您看看这个中间的 POSITION 表示就是位置，哎，提前放的那个位置，就像我们的介词能够告诉我们它的方位在哪里，提前就知道那地儿在哪儿了。 这个词上周也是大家引起了一些反响哈，说，原来这个介词的介词是这么个意思。 是啊，没错。而您看介词就说了，你得提前看我，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动词啊、形容词等等后面的介词使用非常重要。 好，再来看这个 prescribe。 prescribe。这个词当中呢也有个词根啊，您仔细看，就是 SCRIBE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写的意思。所以您看看我提前就把它写好了，写好就要拿着这个东西吃完药就好了，开方子， 开药方，开处方。 对，没错。 preserve 这里的一个词根呢是 serve 服务。 所以提前服务嘛，就给您都安顿好，哎，给您保驾护航，是不是啊？ 是的， 保护。 pretend 假装。 T pretend 是某种趋势啊，预先已经摆好了某种 pose， 那不就是有点那个做作是吧？ 对，假模假样， 假模假式的。 嗯， previous 前面的，之前呢和您讲过，这里的 vi 啊，它不仅仅表示路，它还可以表示看的意思。 嗯， 所以说我提前就能看，那就是前面的东西呗。 嗯，每节课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把这些词语啊拆分开来哈、啊，我们学到前缀的意思，然后学到了词根的意思， 嗯， 组合起来又是什么新的意思？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了例句、例词和他们的用法。 其实我觉得啊，人生啊就是一个大的拼图，哎，您就一块一块的找自己的人生的那个片段， 嗯， 最后把它都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漂亮的画。 嗯， 那我们的单词也是，无论是词根、前缀、后缀，它们都是不同的这些碎片。 每节课要来听这个拼图的这个过程是十分有趣的， 没错 啊，比你自己下来以后看那个文本啊，只是一个单调枯燥的一个词语的组合， 嗯， 和图片，嗯。比还是课堂上的比较生动活泼一些、 啊、我们就充当那胶水，帮您把这些碎片都粘在一起。 好会聊天啊，傅妈。今天啊，咱们继续学习哈，上周不是 PRE 嘛、 嗯、 现在是 PRO。 好， 这个词呢生活中大家见的也比较多， 嗯， 啊，现在动不动就要有什么 Pro 的什么摄影啊、摄像啊之类的、 哎、对对对， 是吧？ 没错， 虽然傅妈也没摄过，但是呢、 啊啊、 但是呢大家现在都玩这个 啊，都有这个， 平时那个登个什么山 啊、 嗯、 啊，或者是户外运动啊 啊、哦，哎，这说的这人还挺熟， 哎，都用 pro、嗯、是吧？ 嗯， 其实这个词呢，它在做前缀的时候，它有两种读音， 嗯， 一个是 pro， 一个是 pra， 比如说有的是 promise，、 嗯、 一个是 promote， 记住就这两个读音， 也就是说一个是 pro，、哎、一个是 pra。 嗯， 两个读音， 对， 嗯， 好，而且我们会发现今天这些单词也挺有趣的， 嗯， 因为呀都是一些四六级的高频词汇，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口语里和阅读里常见的单词。 没错，今天老师说的这个常见词哈、啊，我对它印象很深刻，待会儿咱们就说到四六级好多真题都考过这些词。刚才呢我们说 PRE 啊，表示的是钱，对不对？ 嗯， 那您看这里把这个元音字母 e 换成了元音字母 o， 所以说 PRE 和 PRO 啊，它们都是同源的词的前缀。 哦，就是说上周咱不是学了 PRE 吗？ 嗯， 这周我们的 PRO， 一个 e 一个 o， 虽然有变化，但是意思变化不大，都有提前和在前之意。 没错，就这意思。 嗯，都在前边。 嗯， 什么东西呢？都挺先进的。 对对对，其实啊，我们生活也是一定要提前准备，打个提前量。哎，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安全保障。 哎，就是未雨绸缪。 没错没错。 好，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个单词哈、啊，大家注意了，这里的 pro 要读成 pro。 嗯， 这样的感觉。 您说这是第一个单词 ,proceed,、 嗯、 你说我不认识。 嗯， 但是上周呢我们不是学了那个 proceed 吗？ 对。 那个 ced 那个词根刚才才预习了。 嗯、对。我们说到什么 ,ceed,ced,cas 等等，他们都表示的是走这样的含义。 哎 ,ceed, 哈、 嗯、 就想是两个轱辘啊在中间滚动着。 哎、对对对， 走一样。 对。 象形记忆嘛。 那您看这个词儿呢 proceed， 它后面的词根呢是走，前面的 pro 又是表示前，所以往哪个方向走呢？ 那自然是向前走了。 哎，所以我们说的千金千金千金就是这词儿、 哎、 proceed。 对了，那就是我们的队伍啊、嗯、向前进， proceed 完全是逐字逐句的对应。 对， 向前走，向前行。 那朋友们，可能我们以前会学什么 go aheadcontinue 这样的一些词啊， 对对对， 那我们不妨把它替换一下，做成这个 proceed。 好，我们来看它的英文是什么释义。 嗯， to continue doing something that has already been started。 就是啊，你继续做这件事情，它的前提是正在发生着，然后你不要停，你继续的把它做下去。 哦，它其实相近意思就是 continue doing something。 对，没错，就这意思。 继续做或从事或进行什么事情。 嗯， 你学英语已经三年了吧？现在还要继续学下去吧、嗯、 继续学。 哎，这个不停的不断的动作呢就是 proceed。 那这个词呢无关快与慢，它只是强调这件事情别停，继续做。 哎，所以呢又既可以是 proceed with something 继续做某事、嗯、也可以是 proceed to do something 对 啊，做这个不定式表示继续做某事。 对，那朋友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就是接介词 with 这个结构，因为它和 to do 呢还是有一些内涵上的差异的 啊、我们不确定是否还要继续减价促销，继续减价促销，这是这个词的亮点哈。 好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still want to。好，重点词出现了。Proceed with the sale. 前面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啊，表示的就是不确定什么事情是否怎么样。那后面呢 ，we still want to proceed. 大家看后面的介词 with the sale， 这里的 proceed with 啊，一定表示的前提是这件事正在做，就打折啊，正在打呢。 哎， 然后呢，我觉得势头很好，哎，咱继续的。保持打折的状态， 那咱就 proceed with the 打折。 对，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 proceed 后面要挂什么？ 要挂一个 with 加上名词。 那这个时候它表示的就是继续刚才那件事儿。 好，继续做某事啦。好，同样呢，它也可以直接接啊，说 something is proceeding 缓慢。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啊，都推不动，您看看，但是呢他也在继续，他就是走不动， 就是走不动就慢， 都没法往前推进了。 Work is proceeding slowly， 也就是说此处的 proceeding 啊，它是一个动词的多应形式， 对， 后面呢再由 slowly 来进行一个副词的修饰， 修饰它。 那朋友们，这块想说的是工作继续做没做？ 当然在做了。 对， 这不是做不动吗？ 只不过是做得慢，对不对？ 做得慢， 但还没停。 不怕慢，那就怕站。 就怕站，对，没错。那堵车也是不怕慢，就怕站， 就怕站。 对，所以我们再来强调一下 ，proceed 啊，无关乎快与慢，只是继续做着。 好的，老板问你说，哎，我给你派的这活儿做得怎么样了呢？啊，你说啊，在做着呢。 对，但是挺慢的。 反正三十多天了也没交成果，在做着呢哈。Work is proceeding slowly。 啊，慢慢来是吧？ 慢慢来。 对。 对 啊，在职场上有一种厚黑学哈、啊，就是你明明五天做的事情，你七天做完，头五天其实在玩，后面两天做完了，然后老板还觉得你特好。如果你五天的活你两天做完了，老板会觉得好，让你再干另外的事情，没干好说你。 哎呀，您说他，您说富妈说的，您说的是不是道理？确实也是这样， 也是道理， 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 那怎么说？那就说该五天做完的活那我该几天做完呢？ 其实我觉得呢，大家要知道一种人性。人性，人性就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不改变上你自己的态度呢？比如说五天干的活儿，好，我两天干完，然后我管老板说，老板，这件事情我做完了，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一个是老板让你做，一个你自己主动去做，结果是一样的。您干嘛不主动一下呢？您一定记住，获得老板的信任才能有未来发展的空间。因为你命运是一样的，你都得做两件事儿。 大家听着啊，富妈说啥是啥，咱别反驳，咱没有他人生职场经历丰富。 同学都说了，你说的都对， 富妈说的都对啊，都对，我们都甘拜下风。富妈说啥是啥。 好，那咱继续吧，那个 proceed 吧。 哎、啊，继续做， 对， 继续做。它有一个 proceed to do something。 我们来听一听它的英文解释。 Proceed to do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next。After having done something else first， 您仔细看到没有？他说的是 after having done something else first， 您首先做一件事情，做完了再做另外的别的事儿。 哦， 对， 我首先介绍了一下，这样吧，给大家来个幽默的啊，他先说不饿，接着。却要了一份三道菜的大餐， 我的天哪！ 这是不是一前一后的事儿哈？ 可不是吗？首先是我不饿，这事儿结束了。 饿不饿？哎，不 饿不饿。 哎，一点不，刚吃了饭，早上吃的，现在还没消化呢。 然后接着说，那您随便点吧， 你随便点点什么嘛？好家伙，一点点一大龙虾！ 我的妈呀 ！Having said she wasn't hungry， 仔细来看这件事情说完了对吗？你看他刚刚说完，他不饿。也就是说不饿这件事情结束了，进而怎么着 She then proceeded to order a three-course meal， 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做新的事情 proceeded to order， 你看看继续再去点餐了，对不对？ 这好这、哎呀，这生活啊， 这个很符合中国人的这种聊天习惯哈。 对，先都是拒绝。 哎，金老师，你想吃点什么？ 哎，不，你随便点，随便点，我什么都能吃，都能吃。 那就点一菜团子吧。 哎呦，这可吃不了啊！ 你看， 哎，这别的都是就行随便， 是不是啊？啊， 还有就是，哎呦，最那个的就是什么呀？微信给你发红包 啊， 发红包以后啊，别人发给我，付妈发给我一红包 啊啊 啊！我说，嗯，哎，我说不要。不要啊，不要你发的红包，你干嘛不给我发红包啊？ 哎呀，哪是好客气啥呀， 我马上啪一下点了，然后呢我再把他红包再返还给你，这个时候你还点不点啊？ 哎呀妈呀，套路啊。 我马上收了，然后我再发一个红包还给你，同样金额的，你点不点这个时候？ 哦， 你点吗？ 我跟您说啊，没有这么复杂了，您就直接点一个拒收就行了，自动就返还了啊，你下回就这么办啊。 但是我就是要点先收、 哦、 然后我再点一个返还给你，你点不点付吗？点不点、 啊、同学们，您说我点不点啊？ 点不点？你当然不会点了，对不对？因为你诚信要发这包的，是不是？ 明白了，就是我被套路了，是吧？ 对，但你这包还是发回去。 然后咱们两人就是都保持了那个尊严，是吧？ 对，我没有尊严啊。 我的天哪。朋友们听懂了吗？某人说自己是没有尊严的，要红包不要尊严。 我就说嘛，就是、啊、这事项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 我们都是认真的， 先说什么后要什么，这就是 proceed 的后面一种含义，就是接着做，继而做。 明白了，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proceed 接 with， 哎，您就继续做一件事儿， proceed to do something， 可是把那件事做完，您去做新的事情。 嗯，这个 proceed 这个单词它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走路，向前走、前进的意思。 前进的意思。 你比如说那个游行者的队伍、是不是一般都沿着街道缓缓前进啊？ 哎，对，没错，嗯，都顺着街道走嘛。 他这个缓缓前进呢，就不用说什么 walk slowly 之类的了， 嗯， 直接说 the marchers proceeded slowly along the street。 Along the street 啊，就是我们说的沿街边。那您看，这里像金老师所说，没有说 walk 这样的词 ，proceeded slowly， 它其实并不强调的是每一个人具体的动作，而是强调他们的那个进程，所以是 proceeded slowly。 哎，大家想想，缓缓前进的那个意思哈，这很适合 proceed， 哎， 又慢慢走，又缓缓的往前进。 对，那朋友们，您看上节课就给您讲过，很多单词的最本质的含义会放在解释的最后一个，这儿是不是就碰上了？ 嗯，比如说你在机场，有的时候会听到机场广播说， 嗯， 前往罗马的旅客，请到32号登机口登机。前往罗马的旅客，请到32号登机口登机。Passengers for Rome should proceed to gate 13-2 for boarding。 哎呀妈！深入其境啊！ 好，听到一个 room， 嗯 ，13-2 boarding， 好家伙 ，proceed、没听懂， 没听懂， 不知道这是干嘛？ 哎，这个咱们在机场大家仔细听一下，还真是这么说话的，对吧、 ？Should proceed， 难道一机场广播告诉你 should walk to gate 13-2？ 他能这么跟你说吗？ 对。 对， 所以它只能是 proceed， 就比较正式的一个词汇， 播报用语、 哎、 proceed 就是请您自个儿双脚腿着到32号登机口登机、 其实朋友们呢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表达，请一步至， 对， 这个一步 就是 proceed， 就是 proceed， 嗯， 好，很接近地气， 很接地气， 很生活了，已经。 对， 例句给的真好。 对，你比如说，大家如果呢，要是今天的直播没听够，晚上您可以移步到晶晶的英语 PK 台公众号继续听。 是的，哎呦不得了，咱还得往下赶紧走了，这一个 proceed 20分钟了，已经哈、 哎，真是啊。 第二个词， 嗯， 好， 这个词呢就叫做 process。 对， 嗯， 它的读音呢是 process， 嗯 ，process。 还是那个 O 的那个音，是不是、啊？ 哎，它是 R 的音 ，process。 嗯， 前面是 proceed， 这里是 process。 process。 您有没有看见这个 s 跟刚才那个 c 的有？